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非常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提醒大家出车前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车况，注意驾驶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运行。京藏高速的上清桥到清河路段的出京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新发地路段、京港澳高速郭庄子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大家，京城高速的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机场高速北高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接近进了机场的华谊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立秋之后如何养生。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北京就已经立秋了，很多朋友也感觉现在这个天气呢和之前相比的话稍微凉快了一点，但依然觉得挺热。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既没有初夏，但同时呢又已经立秋了，我们到底是应该按照夏季的养生方式来调养身体，还是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方式这个时候开始循序渐进的养生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立秋之后我们到底如何养生呢。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闷热，这个时候我们养生应该按照夏季来养阳，还是应该按照秋季来润燥呢？为了贪图一时的凉爽，空调电扇不离身，真的对于我们的养生来说是好事儿吗？绿豆、西瓜这些夏季的去暑神器，立秋之后我们还能吃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宁玉，和您说一说立秋之后如何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宁玉，宁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立秋之后应该如何养生呢。首先呢要欢迎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宁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非常欢迎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立秋之后到底如何养生的话题。那也想问一问宁主任啊，现在这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天依然还挺热的，尤其是要下雨之前特别的闷，现在呢北京也没出伏天呢，到底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应该怎么养生？是按照夏季养生我们来养阳啊，还是应该按照秋季养生，这时候我们该是润燥啊，到底该怎么做呀？ 这个话题非常好啊，也是好多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啊，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秋季啊，那么虽然是进入秋季了，但是仍然有好多这个气候的特点。 嗯， 还仍然是伏天的特点啊，闷热潮湿啊，潮湿，那么这样的一个物候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对于中医来讲，那么人是一个小宇宙啊，那么我们的小宇宙应适合于大宇宙啊，所以它是。啊，那么是一个相关的啊，一个相联系的一个个体啊，所以呢，我们的养生啊，那么就跟我们的物候啊密切的关联。那么到底是怎么办啊更好呢？更对我们的养生那么更有益处呢？啊，那么现在来讲，那么它物候特点它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嗯， 啊，那么原来是热到凉，它肯定要有一个啊渐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现在仍然啊，那么它是一个温润。潮湿的一个特点， 嗯 啊， 气候环境其实还跟夏天比较类似， 啊，对，比较类似，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仍然沿着这个就是伏天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呢，它气候渐渐变的，那么早晚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 啊，比如早上啊、晚上，那么它有秋凉，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适度。啊，一定要根据这个气候的特点进行适度进行调理啊。比如说原来吹空调可能你就吹一晚上，那你现在你就不能吹那么长时间了 啊， 对吧？那比如现在湿气虽然大，但是呢，你也不能就是说，比如吃的特别凉的东西呀，原来是冰镇的呀，这凉啤酒啊、凉饮料啊，这个凉的这种饮料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少进 啊。 所以 也就是说 要注意。 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我们说季节正在交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虽然现在和夏天的整个气候特点还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像早晚的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可能已经没有夏天那么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得注意，比如说空调，我们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吹一整晚了，我们还定个时，基本上就早上这个四五点钟的时候它停了，靠着屋里面这点热气儿，这个凉气儿，咱们刚好到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 对，一个是空调的一个时间，另外一个调试这个温度也很关键。 嗯， 比如有的年轻人可能调到18度， 火力壮的， 啊，对，火力壮的老年人你就不能调到那么凉。 嗯，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的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就是温度调得太凉了，那么心梗就发作了，那不幸就离开人世了，这也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事情。 嗯， 啊，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说注意空调的一个使用，如果能用这个自然风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晚上不那么热了，那么开窗通风啊，就适合我们度过一个夏天啊，这是更好的啊。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你时间一定要注意啊。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的衣被一定要适合，比如说晚上年轻的小伙子呀，可能就什么都不干。 嗯， 那么现在一定要就是说要盖一些衣被等等也非常关键。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气候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养生的话，就有一些小的生活习惯，我们得开始逐渐的去调整它了。可能这件事儿您夏天做的时候伤害不是特别大，但是到现在您还这么坚持的话，很有可能就给我们的健康埋下隐患了。 啊，所以呢，就是饮食啊，就非常关键啊。比如说你在夏天的时候吃凉的面呀，啊，吃凉的西瓜呀，喝冰镇的啤酒啊，非常多啊。那么尤其是看世界杯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比较热啊，可能大家都会这样。那么现在来讲，已经进入秋季以后啊，那么大家要就是注意调试自己的饮食习惯了，啊，就不能说那么太随意，这样的话可能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医患。 好，那具体该怎么调整这个饮食习惯，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具体和大伙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宁玉，宁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立秋之后如何养生。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宁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今天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目啊，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在立秋之后，以下三个食物当中有哪一个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来润燥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梨， B 选项是葱， C 选项是姜，到底哪一个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在立秋之后润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一套油壶的套装，也希望把健康送给大伙儿。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儿来说立秋之后如何养生。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长了智齿，大多数人的首要问题都是拔不拔。在很多牙医看来，智齿不但咀嚼作用不大，还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说通常会建议大伙拔掉。不过啊，也不是所有的智齿都必须拔除，像以下三类智齿就可以保留。第一类就是生长方向正常，预计能够正常萌出的智齿是可以保留的。第二就是智齿冠周软组织没有发炎和疼痛史，而且智齿没有龋坏，这样的智齿也可以保留。再有就是有对咬牙的智齿，也就是你的左右上下或者是同一侧都长出了智齿，而且咬合正常，这样的智齿也可以保留。心梗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很多人因为对于心梗的症状不是特别了解，以至于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疾病，从而延误了治疗。在这儿要提醒您，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比如说胸口疼的频率比以前更高了，范围更大了，疼痛程度加重了，而且疼痛的时间变长了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出现心梗的症状，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会儿就能好，这些是出现心梗的典型预兆。夏天天气炎热，只要稍微的户外活动一下，就会让人口渴难耐，大汗淋漓，这个时候喝一杯冰凉的啤酒压压惊，简直是妙不可言。但是冰啤酒虽然能够解一时之渴，却很有可能为我们的健康埋下隐患，就是导致痛风的风险增高。人体脱水会诱发高尿酸，这是因为当人体脱水之后，肾脏会受到一定的损伤，而当肾功能发生异常之后，尿酸的代谢也就跟着出现了障碍，就会使得我们血液当中的尿酸含量过高，从而导致关节周围的尿酸盐沉积，诱发痛风。酒精本身会使我们的身体脱水，而且在出汗之后，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脱水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就不要再喝啤酒了。这个时候应该先喝一点白开水，等身体充满水分之后，您要想喝啤酒的话，再进行选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宁玉，宁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立秋之后到底如何养生。这个宁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回答了大家伙儿的一个困惑，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没出伏呢，我们到底是按夏天的养生方式进行啊，还是按秋天的养生方式进行啊？宁主任说我们得循序渐进，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由夏天的养生方式逐渐转向秋天的养生方式啊，有一个转换的过程，但并不是说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咱夏天的养生养阳方式咱今天立马停止不再做了，咱就管着秋天润燥，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不是可以两个同步进行，然后呢比例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夏天的稍微多一点，秋天的稍微少一点，随着日子往后推，这天儿不太热了，我们就把秋天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我们说占的比例提高一点，夏天的降低一点，逐渐完成一个替换。 对的，所以呢就是养生一个是跟季节的关系比较重要啊，那么今天天比较凉啊，那你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太着凉。那么天气比较热，那么你也不要啊，因为捂啊，都导致一些啊温热的一些出现或者湿热的一些出现。另外一个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啊，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 嗯， 根据自己体质的特点，那么进行养生应该是比较好的。比如说针对现在的季节，咱们现在来讲还是比较 热的， 是啊，比较湿，比较热。那么这样的话，那就在饮食上你要注意清淡， 嗯， 啊，应该注意清补。你要补的话，就清补。 对， 啊、 因为立秋之后 的东西， 大家不都讲究说立秋之后该进补一下吗？嗯嗯 啊、 我们说秋后贴秋膘嘛。 啊， 对，那这个时候您说了，这个补咱还是得饮食上得清淡，得清补。 对，所以呢，现在来讲，我们传统啊，就是说要贴秋膘。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改变了，就天天在贴秋膘，所以就不要太特别过安慰自己，对吧？咱们天天贴秋膘，这样也不好，啊，会导致营养过剩，啊，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现在来讲，根据这样的季节特点，那么现在还是清补比较好啊，比如多吃一些啊百合呀，刚才咱们讲的问答题里面那个梨呀、啊、等等，哎、 嗯、 呀、啊，那么都可以。啊，那么进食，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吃的太肥腻 啊， 比如说大鱼大肉，我们天天进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贴秋膘就贴错了，对吧？ 啊， 所以呢，现在特点还是应该轻补 啊。其实说到这个补这件事儿哈，像宁主任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可以吃一些梨啊、百合啊、 嗯、 这些东西来进行这种轻补、 嗯， 可能朋友一听到补就会有说。补这一定得是有营养的，这必须得大鱼大肉啊，然后得吃点这种比如说有营养的，甚至有些朋友说补吗，那就得什么人参啊，什么黄芪啊，这些有营养的物质，这就特别贵的这种补药，我得这时候来补。其实补并不是大家伙所想象的这样，是吗？ 对，我们现在补有点把它意思给泛化了，对吧？原来中医的补就是你虚才补， 嗯， 那么好多人现在都是有余了， 嗯， 那么有余的中医就应该去清、 嗯、 去消 去 对吧？因为你多了嘛，比如你啊、比如这人体重太重了，那么就应该去减重，对吧、 嗯？ 去减肥，我们一方面去减肥，一方面还去大鱼大肉去吃，那肯定是矛盾的。 嗯， 所以中医里面的补，哎，咱们一听补就特别高兴，一听呢一要泻就特别不舒服，这也是历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 所以我们都喜欢补，其实你已经有余了，你就应该去消 啊、 嗯，哎，去清。嗯而不应该去进行补。 嗯， 那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补，其实就是说保健的意思。 嗯， 对吧？不一定非得吃多少东西或者吃营养品，那补就是保健的东西。大家都喜欢长寿，啊，都喜欢健康，对吧？只喜欢，哎，就是只恐怕自己的身体有亏欠，啊，其实对健康来讲，平衡是比较重要的。 嗯， 啊，比如你进多少，你就应该出多少。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否则的话你补的太多了，进的太多了，出的少了，那么都成了一些废品，出一些垃圾，对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 嗯、 啊，这样的话也不健康。所以呢，中医来讲就是应该平衡。 所以说其实我们中医的一个养生理论是特别智慧的一件事儿，不是单纯的说我得吃有营养的，我得喝有营养的，我们是要保持一个平衡。 对， 如果您现在属于一个比如说已经营养过剩的状态，这个时候咱们少吃点少喝点，甚至我们说找一点这种清淡的东西，虽然对于别人来说这东西可能营养跟不太上，但是对于您来说这些营养跟不上的东西反而是补。 对，所以呢，这就是意识一定要注意理解这样的补的特点啊、 嗯、 不是说比如人参不适合每个人， 嗯， 对吧？人参是好东西，可是你有些比如说火大的你吃了肯定就是毒药， 哇哇流鼻血、 啊、流鼻血肯定对人健康是有损的啊。你说大黄它是泻的，但是对一些人它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需要泻， 哎，需要泻、 嗯、 所以呢，保健不是说非得要吃多好的东西，或者是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补 好 啊， 明白了。所以说再跟大伙儿强调一下，立秋之后如果我们想要很好的养生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让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在饮食上也是，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够我们说贴秋膘就开始猛吃这些肉啊，然后这些比如说高营养高油的这些东西，其实不能这样 啊。所以呢，贴秋膘不是说都得吃肉，对，大家一听就是说补好像都是吃肉，其实说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啊、补其实就是调整身体的平衡啊。比如有一些你需要可能哎、比如我们到深秋以后或者是过了这个初伏以后啊，天气比较凉了啊，比如一些燥的特点表现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吃一些润燥的一些水果啊，多进一些水果蔬菜啊，就非常好了。 嗯 啊，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已经有问题了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现在呢还贴着三伏贴呢，然后呢之前节目里面说过，三伏贴就是要借用夏天的阳气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想问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越热越好？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他想问问如果贴着三伏贴的话还能吹空调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三伏贴就是中医有一个特点叫冬兵夏治啊，因为根据夏天阳气比较旺盛的时间啊，那么治疗一些在冬天啊那么容易发生的一些哮喘呀啊骨关节疼痛啊一些慢性的肠胃的一些疾病啊等等。所以三伏贴深受百姓的这种欢迎啊，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但是呢就是说啊，那么现在我们仍然贴的三伏贴，因为伏天还没过嘛，尤其是今年是闰个伏，今年相当于 四伏， 两个中伏， 对 啊，那么后面咱们还有一个末伏，现在已经快进入末伏了，对吧？啊，那么仍然是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那么贴三伏贴也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季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保健了，别贴着三伏贴你仍然。去吃冰西瓜，对吧？你仍然去吹很凉的这种空调啊，那么这样的话肯定不合适了。 也就是贴着三伏贴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已经立秋之后了，它可能和我们说这种盛夏的季节气候特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个时候空调不能够吹，是肯定能吹 啊，可以， 但是别吹得太凉。 对，要适度， 时间别太久。 对对对。 再一个提醒您，贴着三伏贴，尤其是我们说这种呼吸系统本来有一些毛病的朋友，咱就别吃这特别凉的。这些凉的东西都得从我们呼吸系统整个往下送，都是挨着的，这个时候可能这些寒凉的东西会刺激到，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三伏贴没有办法达到它应有的这种功效 啊。所以呢就是中医的经典内经里面就有一段话，他说秋生于湿，秋生于湿，就是秋天你比如你久卧湿地啊，或者是阴雨连绵啊，如果生于湿气的话，那么冬天就容易咳嗽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我们现在得避免这个湿气了。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夏天空调24度，但是呢家里的老公和儿子还是觉得热，想问问这是不是体质原因造成的？宁主任，这个体质真的会让我们对于外界的环境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吗？ 是的确实是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对温度的敏感度也不一样。那比如他偏寒的人身体阳气虚的人，他可能就感觉到吹空调是非常难受非常冷。那有些年轻小伙子火力比较壮或者阳气比较过上的那么这些人他可能就感觉到这温度还不够所以呢往往会有一家人在 打架，有的人需要开空调，有的需要关空调所以呢就是要适中比如你要是特别怕热的你就是适度的吹一些空调比如说有人在吹空调，一个办公室的有人吹空调，那你怕冷那就穿点衣服 稍微加点衣服， 对，加点衣服 给自己盖一盖。 对对对。 那既然体质对于周围的这种环境有关系，那也想问问宁主任，是不是不同的体质对于同样的一个季节，或者说同样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养生和保健的方法方式也得有差别呀？ 确实是因中医来讲有九型体质九种体质。当然我们简化来讲的五种体质有的是木型的，有的是金型的，有的是火型的这样的去。 相当于金木水火土 都有了，对吧？每个人特点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身上湿气重有的人可能火气旺，有的人可能偏寒等等的，每个人特点都不一样那么所以呢就是在调适的时候，你在养生的时候必须根据自己的体质 来 取经啊，比如说人家去喝凉啤酒，那你就喝常温的就 OK 了，对吧？你就不要跟别人比。 体质来选。好，那也想问问宁主任，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某些人是属于寒性体质，有些人属于热性体质，这是不是在体质当中先分了两个大类？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为，要不然是热性的，要不然是寒性的，还是说还有其他的种类？ 还有其他的，刚才不是讲五行吗？那有的人可能偏湿，比如有些人可能湿气比较重。有的人比如说火气 比较旺， 偏亢一点那属于火型人等等，特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啊。 那咱们跟大伙总结一下吧，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夏天和秋天正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哪一个类型的朋友是需要特别注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一些养生方式？ 偏虚的 朋友， 偏虚的朋友， 还有失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啊。偏虚的朋友和失重的朋友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哈。那咱们先来说说，比如说偏湿的朋友，他在临床上会有哪些表现 啊？比如说湿就是比较沉重嘛，身中如裹。比如说我们夏天感冒以后，尤其是伏天感冒以后，感觉头特别闷，就头重如裹，就跟裹上一个湿布一样的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风湿的一些病人，他特别怕凉，特别怕湿重等等，这时候你养生就必须要注意了啊。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冬病夏治啊，那么这时候你夏天，进行一些治疗，比如做一些艾灸啊，比如做一些中药的一些熏蒸啊，内服一些中药啊，都是可以调理的。还有一些偏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到了秋天以后，那么天气渐渐变凉，这时候呢，你就要注意自己啊，不要太瓜果非常好，但是你也不能偏食，对吧？那东西好，但不能吃的太多。 就偏虚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水果方面咱们也 就要控制一下，对对。所以呢，现在还有好多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啊，比如一些糖尿病的朋友，更应该去注意一些，还有一些慢性肠胃的一些疾患的朋友也要注意。这时候的季节啊，那么它变化比较迅速啊，那么有时候一天可能比较热，那么突然它就凉， 对， 或者 下雨第二天就凉了， 对，所以呢这就要注意调试。 对于身体比较湿的朋友还有比较虚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格外注意养生。 对， 那对于这个湿的朋友，您刚才说了可以比如说通过艾灸的一些方式啊，然后泡泡药浴，甚至喝一些这个中成药来调理。那对于比如说偏虚的这些朋友，您刚才提示的是在水果方面咱别吃太多哈，除了在水果上面别吃太多，比如说对于虚的朋友，这个时候需要补点吗？我们不是说虚的时候就得补一补吗？ 所以呢这调理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有些需要饮食调理的，比如说我们曾说的亚健康啊，那么通过饮食就可以调理了。那么有些有疾病的肯定要去就医啊，比如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秋天的话那么非常梦重忌，对吧？那么三个时间段现在就属于梦秋啊。梦秋的话应该清补啊，也不能，你不能说虚我就吃好多肥腻的东西，或者吃一些药物也非常厚重啊，温热，那么肯定也不合适啊。这时候就需要清补啊。那么比如可以吃一些百合呀，刚才我们讲的蜂蜜呀，山药啊，那么一些海产品，干贝呀，黄鱼呀，那么这些海带呀，这些个比较温润清补的这些个东西啊。那么另外一个，比如到了这个中秋了，中秋你肯定你就可以因为时间段已经进入了这种比较偏凉的这种时间段了，这时候就可以进行一些调中，温润啊。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用一些胡萝卜可以用一些羊肉等等那么都可以进行一些调中温补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如果进入深秋了，我们就进入季秋了，对吧？末秋这不已经那么很凉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温补都可以的。 那最后温补怎么补，在我们说秋末的时候，我得卖个关子，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到了，咱们下半段让宁主任继续和大伙儿来说哈。大家伙儿关于这个我们说这样立秋之后的季节如何养生，如果您感兴趣，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宁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也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不要忘了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立秋之后哪个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润燥呢？ A 选项梨， B 选项葱， C 选项姜，到底是哪一个呢？如果您知道答案发送过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让赤脚在沙漠见到金章，是红是丑是最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宁玉宁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中秋之后到底该如何养生呢？宁主任在上半段告诉我们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其实把夏天我们说养阳的不能放，同时呢秋天润燥的这个时候也应该抓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的比例我们相互调整一下，完成一个平稳的过渡，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状况是最好的。宁主任在上半段最后的时候咱们跟大伙儿说了，在秋天养生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咱们早秋的时候现在这段时间咱们得清补，然后到了中秋节前后这个时候我们得这个 和中 这个温补了，然后到了最后我们说秋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补啊？ 那这时候如果有虚的话就需要温补了啊，比如咱们特别喜欢的当归羊肉汤就可以吃了， 当归羊肉汤 老鸭汤就可以喝了因为这时候因为天气比较偏凉了，这时候我们的肠胃的功能经过这个中秋的这种调养和中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肠胃的吸收功能也好了，这时候进补一些那么食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好，所以说秋天的养生其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们要补，然后呢我们也得是不能说所有好吃的好喝的都一口气吃进去，有可能就像宁主任说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消耗不了这些好东西，反而变成了我们说废物和垃圾，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 啊，所以平衡就非常重要。 那大家伙关于养生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宁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呢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非常的简单，就是立秋之后吃哪一个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来润燥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梨， B 选项葱， C 选项姜，到底哪一个食物能够在立秋之后帮助我们润燥呢？大家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结束之前啊，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一个健康油壶的小套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吧。宁主任，我们刚才和大伙说了这个，我们说在立秋之后尤其是进入了秋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加下半段继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关于养阳和润燥到底该如何进行，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现在养阳润燥都得开始了，但是想知道一下这同时开始会不会两者之间有冲突，他说他还听说过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祛湿，他就不太明白了到底是养阳啊还是润燥啊还是祛湿啊，如果同时进行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养阳的方式或者养阳的手段和我们润燥的手段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啊？并没有冲突啊，比如我们比如有些肠胃寒湿比较偏重的啊，比如老腹泻啊，比如吃点凉的东西啊就容易 拉肚子 啊，拉肚子啊，一吃点凉的就感觉不舒服，那么这样的朋友那么你在这个时间段仍然可以养阳啊，比如你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灸一些穴位啊，比如灸气海啊，灸关元呐、灸三阴交啊，灸足三里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比如有些人体质比较偏湿的啊，这时候仍然也可以通过补阳气啊来进行祛湿啊，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可以喝一些药茶呀，对吧，也可以做一些中药的熏蒸啊，那么都可以的。那么尤其是运动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我现在有人讲那么运动就是良药嘛，对吧，所以适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补充阳气也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说对于不是特别我们说阳气特别差或者说特别虚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运动，甚至我们不通过饮食的调整，不通过吃这些东西，不通过吃药，也可以让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非常对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觉得现在一治病啊就是通过吃药啊，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食物啊，其实运动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方法。比如我们传统的功法，比如我们中医里面好多气功啊，比如说好多这个太极拳呀、就八段锦呐、五禽戏呀、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养阳的一个啊梳理经络的一些方法。 嗯， 所以适度的锻炼对于我们保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比如说有些偏虚的、偏寒的、偏湿的这些个啊朋友，那么都可以通过一些适度的锻炼来达到一些补养的一些效果。 好， 啊，所以的运动就是良药。 嗯，那也想问问，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哈，其实天还是比较热的，尤其是一运动一出汗之后，我们之前做节目也说了，这个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血液相对来说是处于一个粘稠的状态，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危险因素出现。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可能得稍微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也想问问这个宁主任，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我们要出于养生的目的去运动的过程，是不是也有很多在我们中医理论方面讲究的这个地方 啊？所以呢运动要适度，咱们讲就是过犹不及嘛。啊，如果你运动过度了，出汗过多了，水分丢失太多了，也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嗯， 啊，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适度的一个运动。 嗯，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主张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的话它有一个条件啊，也就是说你的170减去你的年龄，就是你心跳的这个运动达到了一个量。 嗯 啊， 就是不要再超过这个。 啊，不要超过这个，那肯定风险就比较大了。啊，另外一个比如说你不要在太阳底下，那么 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你非得去爬山， 嗯， 你非得去跑步，这样的话肯定会容易中暑啊。 嗯， 对吧，这容易丢失水分，刚才你讲的容易出现一些意外啊，出现一些血液粘稠啊，出现一些中风的一些问题。 嗯， 比如我们在凉爽的时候你比较适合啊，比如早上比较凉爽，你可以运动半小时，晚上吃饭以后七八点钟比较凉爽，你可以运动半小时， 嗯， 都是非常适度的啊。或者是比如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比如我们出不去啊，那么怎么办？那在家里也可以进行运动， 嗯， 对吧？可以做一些训练啊，啊，那么做一些这些我们讲的这个八段锦呀、太极拳啊，你都可以在家非常有条件的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运动， 嗯， 也非常好，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补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嗯，现在啊，天气依然是属于湿度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季节哈，尤其是下雨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空气的湿度都可以达到90%多以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之前其实新闻媒体也报道过，有很多朋友出于养生的目的，会比如说在天坛公园的这个我们说石阶上，它这个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个石走道，它会躺在上面。尤其是还喜欢在这个太阳晒得特别热的时候，下午2点左右，应该我们说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躺在上面，说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石头的这个热量来驱除身体的湿气。想问问宁主任，这个到底可不可行啊？ 啊，这个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去实行，不要去人家去做 盲目模仿， 盲目模仿就不太合适了。 嗯， 啊，比如这个病人，那么他是寒湿的体质啊，比如他冬天以后回来时他特别怕凉。你躺一躺应该是可以的， 嗯 啊，都比如我们正常人就不要吃这苦，没必要，嗯，啊去受这一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温热的一个过程，石头它不是温热吧， 嗯， 如果你电扇吹着了，空调吹多了，你可以适度的去做一做，哦，啊，但是我不建议就是说 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太阳晒着你非得躺在那上边，就是容易中暑的，确实危险性非常大， 容易把我们皮肤也晒伤了， 晒伤，对，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就是宁主任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强调的，其实中医养生讲究的是一个平衡，咱们受了凉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这种热的方式来驱驱寒，但是如果您本身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是一个比较燥的朋友，比较怕热，然后呢您还往这热石头上躺，可能我们说适得其反，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行为了。 嗯 啊，那么这样爱比如说我们治疗里面有好多温热的，对吧，治疗的一些方法，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熏蒸啊、艾灸啊，那么都是一个温热的方法啊，躺石头上当然也是一个温热的方法。 嗯， 它是治疗，不应该是保健， 不应该是保健，这是一个治疗的手段了啊， 嗯！ 现在我还在网络上看过很多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广告，我也想问问宁主任哈，嗯，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种养生会所或者养生馆，会用这个特别热的这种沙子，然后呢，让这个我们说这个去的体验的朋友先穿上一件衣服，然后呢躺在这个热沙子里面，把沙子盖满全身，然后呢隔个可能半个小时之后，您从这里面出来，我们就看这穿着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然后养生馆就说这是你的湿气寒气排出体外了，所以才这个衣服都湿了。想问问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跟我们刚才说躺石头上是一样，也得算是一种治疗的方式，不是所有人养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呢现在好多养生场馆，那么他可能会告诉你身体要去排毒，让你出大汗，对吧，去排湿。其实人体如果正常的话没有不会有什么毒，对吧，它正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中医来讲它讲究一个平衡，那身体肯定是什么都有，对吧，如果你平衡的话那么机体可能它是正常的，如果你偏湿那么就要祛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如果寒湿比较重的话你躺在石头上是可以的，你埋在这个热的这沙子里头是可以的，把寒湿那么可以排一排。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去消耗自己的阳气，对吧，有大汗淋漓的这就容易消耗我们身体的阳气， 这个是消耗阳气的一种 方式，消耗阳气的，因为人体的汗液它也是津液呢，对吧，你生津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 好， 所以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啊去选择，而不要人云亦云。 我们也不要听信这些就是广告的宣传，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定期的去排汗祛湿什么的，有一些人可能根本就不属于这种寒湿体质，咱就没必要了。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网友说现在给大伙出了一个小方子哈，您帮大伙看看这个方子我们能不能够每一个人都试试哈。网友说现在可以多吃一些白萝卜炖蜂蜜，说这样的方式呢既能清热同时能够润燥，推荐给大伙。像白萝卜炖蜂蜜是既清热又润燥的一个我们说食补的方法吗？ 萝卜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中医里面那么也把它当成药尤其是萝卜籽儿啊，是吧，它有这个有通气的作用，那么有帮助消化的这个作用。当然白萝卜啊黄萝卜胡萝卜都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平时吃一些是可以的，因为它可以调理中气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肠胃它的消化以及这个食欲啊，那么都有改善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至于加不加蜂蜜适合自己的口味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血糖又不高，对吧，那么你就比较适合这个吃甜的，你可以加点蜂蜜，因为蜂蜜有润燥的作用嘛，秋天比较燥啊，那么胡萝卜加上蜂蜜或者白萝卜加上蜂蜜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血糖比较高的话，那你 蜂蜜 是蜂蜜那就少加了，对吧，那就吃点这个胡萝卜，你可以放点百合呀，或者是可以放一些这些个其他的一些食材啊，比如这个莴笋呐，对吧，可以加一些豆腐啊，都是可以，都是很好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它符合这个清补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像这个萝卜，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海带然后豆腐都是比较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 比较清淡， 我们进行我们说这种清补的一些食物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些食物既然现在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大伙儿的，比较这应该是不分比如说什么样体质，应该是适合基本上所覆盖的所有人群吧，还是说 也有体质？这都可以的，因为它本身是调综的嘛尤其是萝卜合中的作用非常好， 所以说并没有什么比如说寒性体质朋友不能吃，热性体质朋友是适合大部分朋友来进行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季节清补的食物。那既然这么好，也想问问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啊，他比较走极端，这个东西好我就一天三顿顿顿吃，这一周我就不换花样，反正这几个东西倒着吃，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说那这些东西既然这么好的话那我就先一直吃吧，吃到身体。既然这么好，也想问问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啊，他比较走极端，这个东西好我就一天三顿顿顿吃，这一周我就不换花样，反正这几个东西倒着吃，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说那这些东西既然这么好的话那我就先一直吃吧，吃到深秋我天天吃顿顿吃，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行啊？ 所以这样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嘛因为它本身它的营养成分还是比较单一的因为萝卜虽然好，好东西不是说你非得天天吃顿顿吃，只是说适合每个季节，对吧，都可以， 相对的多吃一点 相对的多吃一点是没坏处的但是你如果你把它当成这个所有的这种食品，它营养不全所以呢我们来讲，那么它有一个金字塔的这个食品的一个结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主食啊，碳水化合物啊还是占主要成分然后可以适当增加点蛋白啊，对吧，增加点这个优质的这些个 啊，脂肪啊，都是必须的啊。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油腥不沾，或者是我们一点甜的都不要吃，或者是我们天天就是豆腐白菜，这样的话就有点偏了，有点偏食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还应该营养去均衡一下比较好。 好啊，那我知道中医一直讲究的是我们说这个应时应季哈。现在我们也跟大伙说说这些应季的水果，现在特别的多。现在呢，我们在超市里面会看到桃下市了，还有葡萄也大量上市了。但是呢，还有像西瓜，现在依然是我们说超市当中大家非常喜欢选购的一样水果。那也想问问您主任，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已经立秋了，但是呢夏天也没过完。之前我记得我播资讯的时候就播到过，说立秋之后不建议大家再大量的吃西瓜这样比较寒凉的水果了，是这样吗？ 现在是这样啊，比如说现在应季的水果适当的吃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现在是秋天嘛，秋天也是水果丰收的一个季节， 嗯 啊，那么再加上秋天啊，再过几天就比较中秋哈，它比较燥。这样的话吃点水果确实能够润燥、 哦、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葡萄啊润燥非常好、哦、比如吃点哈密瓜呀、 啊、 吃点西瓜也是可以的、哦、但是西瓜就是要注意，因为中医来讲西瓜是偏凉的、哦、比如原来你可能冰箱里拿出来就 冰西瓜 冰西瓜就可以吃而且吃好多对吧，那么现在来讲你就不应该吃好多了、哦、比如饭店里面早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这是我们比较注意了、 哦、 因为秋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肠胃，因为它还是比较弱的时候， 嗯 尤其是太凉的东西它可能就是能够伤害你的这个肠胃，尤其是你比较虚弱那这时候就要注意了，所以呢适当的吃些西瓜是可以，但不要就是过度、 哦、 嗯。 其实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立秋之后不要老吃西瓜，吃西瓜容易拉肚子，这么听起来还是有这个我们说科学或者理论依据在后面的 啊，确实是啊，但是现在人的特点就是火比较大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如一些年轻人对吧，吃的油炸的东西比较多、 嗯、 能吃的这种烧烤的东西比较多，在家吃点高脂肪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呢他就肠胃特别热，这时候吃点西瓜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过量。 大量吃。 大量吃就不好了。 嗯。那像应季的水果现在是桃啊、葡萄啊、然后梨估计可能过一段时间也马上上市了。这些水果是应季的，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来调理身体？ 嗯，可以的。但是呢这些个水果尤其是瓜果它一般偏凉比较多一些。 嗯。 所以呢都属于伤冷的东西。伤冷的东西就是如果有脾胃比较虚的话虚寒的话还是适当的进一些、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果比如脾胃虚寒的话消化不好的话你可以蒸一下稍微让它温热一下软一些，就特别高龄的这些老年人稍微蒸一下也可以比如梨有温润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咳嗽的话梨可以加点川贝加点百合它都有这个治疗的一些作用，也是非常好的。 嗯，好。然后这个秦瑟瑟这个朋友说，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想问问这萝卜是不是得再等等呢，冬天再吃，现在吃萝卜有好处吗？是有这个说法吧，好像我也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 这是一般普通的一个说法那么夏天因为它是你比如你要深井的水你夏天摸它是凉的对吧，冬天摸它是热的所以呢对我们肠胃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比如夏天我们肠胃是凉的那么它有一个它比较深嘛所以呢叫夏吃姜那么姜有温热的作用嘛对吧，我们感冒了或者是淋雨了那么用一些姜它有发散的 驱 寒发热的这个作用那么萝卜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因为它本身是平和的一个东西比如秋天比较燥比如再过几天它秋风瑟瑟它肯定比较燥嘛对吧，它晒什么东西很容易干对吧，那么这时候吃点萝卜也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 好，所以说其实萝卜在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吃的，尤其是它这个润燥的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姜这个东西我们提醒大家伙其实夏吃姜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的吧， 对因为如果你要是肠胃老是湿热比较重的话那么你吃它的可能就有些不舒服了因为它比较辛辣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也不要过度，什么东西好不是说适合每个人一定要注意季节的特点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选择。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宁主任，像再过一段时间尤其是秋燥比较严重的时候这姜 是不是就是应该是加重我们秋燥的一个食物啊？ 姜应该属于温润的东西， 温润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燥的，比如说辣椒啊，那么这些 花椒什么的， 花椒啊，它比较燥。那么姜还是应该比较适合， 还算是一个温润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好，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听众说自己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便秘的情况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问问该怎么调理，还想问问您便秘是燥的表现吗？ 一般来讲，那么燥比较多，但是便秘分好几种，中医来讲要辨证啊，所以呢辨证论治啊，所以呢有寒啊，也有寒有虚。有火有燥，有阴液亏虚等等不同的类型，都有可能。比如说有些气虚的病人，他比如说他便秘，但是他大便不一定干，他只是排便无力，这样的话呢，就属于气虚啊，也就是说你的动力不足了，对吧？那大便推动他就没有力量，所以在肠胃里头他待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就有虚的。另外一个就是寒秘，他本身身体比较寒，那么也容易产生便秘。那么大部分年轻人可能都属于这种啊火大的肠胃比较热的啊，那么这时候你适当的吃一些水果啊，增加点蔬菜啊，增加点运动啊，那么就比较合适了。 这时候就像宁主任说的，可以多吃吃梨，现在 啊多吃梨吃香蕉啊那么吃一点这个这些个无花果啊也是可以的， 好， 非常好。 那时间有限，好像这个朋友您的便秘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像您主任说的得因病施治，我们得去医院找医生给你看看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寒，有可能是燥，都有可能哈。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儿来说立秋之后该如何养生了，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其实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找到宁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让宁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的三四，每周三四是上午。 周三和周四的上 午，大家还可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的中医科继续找到宁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最后为大伙儿来公布今天有奖互动的题目，答案到底是什么？立秋之后，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润燥呢？宁主任一直在节目当中，其实这个跟大伙儿强调应该是梨。 对， 这样的一个季节是比较好的。好，我们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位呢是微信名叫霍的朋友，还有一位是微信上叫如意的这位朋友。希望二位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姓名以及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二位取得联系。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脏内科的霍彦明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讲一讲更年期和心脏病，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